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天亮前的住院楼，安静的像一片无人区。我们轻手轻脚地上了二楼，董峰给我开了进入病区的小铁门，然后站在门边说：“我在这儿等你。”显然他是不愿意再一次经受恐惧了。我强作镇定地说：“好吧。”就定了定神，向暗黑的走廊走去。董峰在后边说：“那边。”我回过身，才发觉应该走左边的那条走廊。这座老式楼房的木地板简直守不住任何秘密。我的脚步声在暗黑中咚咚地响，尽管我已经走得很轻了。拐了一个弯以后，便是通向黑屋子的那一段走廊了。我放慢了脚步，因为确实太黑了。为了不惊动各个病房的病人，董峰说过，最好不要把沿途的廊灯打开，因为精神病人是很敏感的，夜里的动静有时会让他们大吼大叫。然而侧面的一间房却透出了灯光，病房门是虚掩着，灯光从门缝中射出来，在走廊上映出了一条光带。这间亮着灯的病房离走廊尽头的黑屋子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把它当作正常的病房没有注意。经过这道门缝的时候，我只是想别惊动了里面的病人，同时我理了理身上的白大褂，挺直了身子。我想如果里面有病人冲出来，我就以医生的威严叫他进屋去睡觉。这样想着，心里便震惊了。我甚至从容地从门缝往里望了一眼，然而这一望却让我差点魂飞魄散。天亮之前的这段经历让我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心有余悸。在女病区暗黑的走廊上接连发生的事情，好像是要阻挡我接近那间黑屋子。首先是那间亮着灯光又虚掩着门的病房，我无意地探头往里一望，雪亮的灯光中空无一人，病床上却直挺挺地躺着一具死尸。虽说有白被单从头到脚地盖着这个死者，使我看不见死者的面容，但从白被单下凸起的人形却更让人害怕。我像触电似的缩回头，感到寒毛直立，双腿僵硬地站在走廊上，想迅速逃避却迈不开步子，直到猛然想起董峰说过这个病区死了一个病人还没有送太平间，这才让突然的惊恐 慢慢的平息下来。这没有什么可怕，我对自己说，只是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受了点刺激罢了。我继续往前走，暗黑的走廊上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却老出现那床白被单盖着的尸体。我伸手摸着墙壁，停了下来，让自己再次镇静镇静。我将眼睛闭上再睁开，以便清除刚才的视觉印象。这个方法有效果，我慢慢地辨别出了走廊的轮廓。我用手摸着墙壁，向走廊尽头移去。我摸着墙壁的手还会等距离地触到那一扇一扇的病房门。突然，我顺墙移动的手碰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与一个站在病房门口的人碰在了一起。 你要毒死我啊！ 那个人冲着我的脸冒出一句话，这是一种嘶哑的老妇人的声音。我本能地往后连退几步，看清了这病房门口确实站着一个人影。你要毒死我这句话解除了我的恐惧，因为我以前听过这句话，是住在黑屋子隔壁病房的老妇人爱念叨的。她是一个典型的疑虑症患者。我镇静下来，本想吆喝他进屋去睡觉，又怕我的声音惊动了其他病人，干脆不理他罢了。我走过他的身边，来到了黑屋子的门口。我这时候才真正有点紧张了，因为这长期闲置的屋子里如果真的有人影出现，如董峰看见的那样，那才是真的恐怖。没法解释的东西是恐怖的起源。我首先把脸凑在门上，看清了锁得牢牢的门锁。我蹲下身，用手摸了摸贴在门与门框之间的小纸条，完整的，没有破损。这是张江出的主意，纸条完整，说明这个门确实没有开过。接下来，我把脸向窗口移。屋子里很黑，隔着玻璃什么也看不见，侧耳细听，里面也没有任何动静。正当我要怀疑董峰看见的人影是否真实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暗黑的眼睛，突然辨别出屋子里似乎却有一个人影。我的心狂跳起来，定睛细看，那真是一个人影，坐在屋里那张废弃的黑沙发上。他的头埋得很低，头发好像很长，是一个女人。她长久的一动也不动，像是一具僵尸。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恐惧。我想，无论是谁，如果真正在这种情景下目睹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都不会做到镇静自如的。当时我是怎样穿过黑暗的走廊跑回病区门口的，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听见董峰不停地问： 你看见了？看见了吧？看见了。 比如说，董峰上次在雷雨之夜看见黑屋子里有梳头的女人是幻觉的话， 那么这次出现在黑屋子里的人影却是我亲眼目睹的。两个人看见的东西还会是幻觉吗？绝对不可能。最令我后悔的是当时没有再去黑屋子证实这一切。我也提出了要进屋去看看，并且让董峰去值班室取来了手电筒和开门的钥匙。然而董峰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的时候，双手却不停地在哆嗦，并且他喃喃地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 你别吊死在里面。 这句毫无道理的话让我彻底地丧失了去黑屋子的勇气。我恐惧地全身一震，抓住了董峰的手说：你说什么？你有这样的预感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不能左右自己。董峰的这句话给我暗示出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我走进黑屋子以后会突然丧失自我，而完全按照另一种指令做事。如果那指令叫我将绳索套在脖子上，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照此办理。难道董峰预感到了这种恐怖吗？董峰的手冰凉透骨，我摇着他的手不停地追问，他却像做梦似的反问我说： 啊，我说了什么吗？我没说什么呀。 我完全昏了头。不管怎样，我去黑屋子的勇气已经彻底丧失，这使得黑屋子的恐怖继续存在，并且在后来发生了更加恐怖而又血腥的事件。后来我一直想，如果我当时再次去了那儿，打开门遭遇了那个幻影，是否可以阻止后来发生的恐怖事件呢？我承认当时我胆怯了。我说： 那就天亮以后 再进屋看好吧。啊，董峰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说： 那就先回去休息吧，天快要亮了。 我走到楼梯口，董峰又从值班室追出来，塞给我两粒白色的药片，说是吃了好睡觉。回到小屋，台灯依然亮着，我夜里出门的时候都这样，以免推开门的时候屋里是一片漆黑。上床之前，我突然想到了那张夹在书里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瓜子脸型，长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的女孩子，二十来岁吧，我猜想她是吴医生的恋人，因为这间小屋本来是吴医生上夜班休息的地方。他提供给我这间屋子是由于对我的信任，我呢也就不便向他询问这个照片的来由，因为随便翻看别人的东西总是不好的。那么我为什么将这晚的奇怪经历和这张照片联系起来呢？当时确实也没有多少道理，我只是觉得要再一次看看这个照片。这个举动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迷雾，因为当我打开那本书的时候， 夹在里边的照片没有了。我不甘心地反复寻找，确实没有了。难道是吴医生取走了这个照片吗？不可能啊，吴医生根本就没来上班呢，并且他的家里也没有人呢。睡下以后，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荒诞的想法，这就是天黑后不久我在林荫道上遇见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直到梦中看见的自缢身亡的女人，还有黑屋子里的垂着长发的女人，是否就是这照片上的女人走出去呢？如果天亮以后那照片又回到书里，那就太恐怖了。这个想法有点像聊斋故事，荒诞透顶。我说服自己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窗帘上已经有了白光，天就要亮了。我拿起水杯，吞下了董峰给我的那两粒药片。我得睡，睡才能逃避这一切。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夏日的暑热透过窗玻璃逼进来，室内像一个蒸笼。我推开窗，有凉风和着林中的蝉声一起扑来，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想起昨晚的惊吓，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去找董峰，在这种阳光明亮的时候去黑屋子查看，那应该是最好的时机。董峰还没到值班室。下楼的时候遇见姬医生，他瘦小的下巴上胡子刮得很干净，这使他显得挺精神。他说26床的病情又加重了，本来已经恢复得比较好了，可前几天消防部门来病区检查防火设备，他们的穿着与警察很相似，27床的病人看见后就往病房的角落里钻，还不断地说我没杀人没杀人，要不是他是个精神病人，还真让人怀疑他是个潜逃的杀人犯呢。 我记起了那个满口文革语言的胖子，我第一次在住院楼外遇见他的时候，听见他自言自语的话就是往前走，前面有红旗。这个27床的病人就是那个叫龙大兴的病人。姬医生说正是他，你去看看吧。我和姬医生一起进了南病区，走廊上仍然满是游动的人，使这儿倒有点像一个集市。这是精神病院与普通病院的住院部完全不同的地方，在这儿没有人会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的。进了病房，床上没有人，龙大兴正蹲在墙角用惊恐的眼光盯着我们。姬医生说该对他用电休克治疗了，让他的意识中断后形成空白，这样才能解除他的惊恐。可吴医生却认为应该用催眠疗法，让他回忆出惊恐的根源，比如文革中是否杀过人等等，回忆出根源病情才会好转。但是有些病人的恐惧完全是莫须有的，或者是遗传基因，回忆解决不了问题，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这个吉医生老是在学术上跟吴医生较劲，我明白他想取得我的支持。怎么说呢，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随即走出来，推开隔壁病房的门望了一眼，这是严永桥曾经住过的病房，自从他夜里偷跑出医院，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以后，这个病房一直空着。医生在我的身后说，啊，这里还没有新病人来，很多家属不愿意送病人到这里来，真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偏见嘛。我知道他又要滔滔不绝地发表见解了，连忙点头说，啊，是是。接着便称我还有其他事要出去一会儿，因为我心里惦记着找到董峰，并且赶快去黑屋子查看。走出病区，我站在住院楼门外的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通往住院楼的林中小径上，一个穿白裙的女人正向这里走来。我心里咯噔一跳，这不正是我昨天晚上在林中遇见的那个女人吗？她走近了，二十七八岁的年龄，脸型较阔大，所以她用披肩发遮住了一部分面孔，这是一种女孩常见的装扮的方式。我以医生的口吻询问，哎，你找谁啊？我是守护病人的家属呗。他对我的询问有点不以为然。二十七床的龙大兴是我的父亲，是你们叫我来守护他的，说是亲人的谈话对他有好处呗。哦，是这样啊，是这样。好好好，我略带歉意的点头，同时心里在嘲笑自己昨天晚上在林中遇见他时的惊恐。看着他进了住院楼，我想，啊，但愿那间黑屋子里发生的事儿也这么简单。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我在台阶上等到了董峰，他远远走来的时候，我看见林荫道边上几个修剪花木的工人一直在对他行着注目礼仪。我知道这是由于他高挑匀称的身段所散发的魅力。他说，对不起，都睡了一会儿，我去值班室取钥匙。看来黑屋子的人影也没让他睡安稳，他面容有些苍白，一连串的怪事确实让人很难承受。我们走进了女病区，这里的走廊上比男病区安静得多，因为抑郁型的女病人更多一些，他们不怎么行动，病情发作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待在病房里哭或者是笑，有的在盆里反复洗一条手绢，有的整天数自己袖口上针眼的数目。我们来到了走廊的尽头，这间被称为黑屋子的长期闲置的病房，门上的挂锁依旧完好，贴在门缝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纸条也没有损坏。我移到窗边往里边张望，董峰也紧张地凑过来。室内除了一些杂物以外，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开门进去以后，室内潮气依旧。我首先走到那张废弃的黑沙发边，弯腰细看，这沙发上确实没有灰尘。在这到处都有一层薄薄的灰尘的室内，只有被人使用过的东西才会这样干净。昨晚我看见的人影就坐在这沙发上，看样子这件事是千真万确。董峰指着沙发上的那团长长的假发对我说，你看，你看，这假发也被人动过了。因为上次我们进这间屋的时候曾将这假发的发梢与沙发扶手对齐放好，这样如果有人动过就不可能放回原样。我很后悔，昨天夜里应该进屋里来，不管那影子是人是鬼，终会有个结果。而现在一切都是悬案。我问，不过善玲死了以后，这个假发怎么一直会留在这儿呢？董峰说，啊，善玲吊死在这儿的时候头上就没戴着假发，后来吴医生来从绳索上解下了他，尸体就运走了，那也许假发就这样一直扔在这儿吧。哦，吴医生后来进过这间屋吗？我这样问是因为推想吴医生看见这假发后也许会将它扔掉的，因为他是为这位脱发的女病人买来的这个东西，人死之后看见它会让人心里不快。谁知道呢？董峰盯着那团假发说，总之我没有看见吴医生进来过。我想起了昨夜看见的人影，垂着头，长发一直散落下来， 难道进这屋来的人迷恋着假发吗？东风说，我明白了，我第一次看见坐在这屋里梳头的女人，也许她梳理的就是个假发吧。我们走吧。我拍了一下董峰的肩头说，这一拍让他惊叫了一声。我说，别太紧张，我已经有主意了。黑屋子里确实有人出没的事实，是我推测出两种可能。一，是善灵的灵魂返回；二，是有其他对着假发感兴趣的人在此逗留。对第一种可能，我们的科学找不到任何证据，而对第二种可能，我感到自己能够找到线索。大胆的假设是，这件事与吴医生有关。昨夜黑屋子里出现人影的时候，吴医生也恰恰不在家，并且去向不明，这是时间上的吻合。另外，这套假发是吴医生为善灵买的，这种举动明显的超出了医生的职责，其中包含的感情因素显而易见。这样，善灵死了以后，吴医生到这里来哀悼死者也是情理之中，这是逻辑上的解释。当然，这种假设未证实之前，我不敢向董峰透露半句，因为搞不好他们会认为我是患了妄想狂的病人，我得谨慎行事才行。我在住院楼外的林荫中漫步沉思，黄昏正沿着树梢徐徐地到来。我掐灭了烟头，转身向医院宿舍走去。我想，吴医生现在一定是在家了。果然如我所料，吴医生裹着一条大浴巾来给我开了门。他指着客厅的沙发说，坐一会儿，我换上衣服就来。说完便进了里间。怎么在这个时候洗澡呢？也许是昨天夜里黑屋子的灰尘弄脏了。我的眼睛迅速在客厅里搜索，想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突然我看见了靠在墙角的一把黑雨伞，我对它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不是严永桥死后出现在我家里的时候随身带的那把雨伞吗？你脸色不好，怎么找我有事吗？吴医生已经出现在客厅里，他穿着一条宽大的短裤，上着条纹短袖衬衣，壮实的小臂上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的凸起。我说，我听说你生病了，我是来看看的。昨天晚上我就来过一次了，你没在家啊。我故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是想看看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吴医生坐下来，慎重地拍了拍我的膝盖说，这个事啊，你知道就行了啊，别对外讲。我并没有生病啊，而是请了假到严永桥的家里去了。什么？你去了鹿城县的那个山沟？是啊，昨天就去了，今天刚赶回来。尽管你和董峰都去过了，我还是不放心呢。我要去看看严永桥究竟是死了还是活了。说实话呀，从医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怪事。我经手的病人死去的也不少，从未发生过什么死后又出现的事，这种天方夜谭让人没法理解。自从你说严永桥登门找你之后， 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想严永桥如果真的还存在，他就可能还会在医院里出现。果然，你前几天在窗玻璃上看见的那张脸就是他。既然这样，他就还可能在家里出现，于是我就去了他家。他的老婆汪英说没出现过什么异常，除了他自己几次梦见他之外，家里是很平静的。我看见他的遗像已经从墙上收到柜子里去了，屋外的坟上已经长出了零星的青草。我在那里住了一夜，除了半夜发生过一阵莫名其妙的狗吠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想严永桥即使是鬼也可能在这里出现，然而没有。我大睁着眼睛在他的家里过了一夜，却是平安无事。原来吴医生跟我一样牵挂着严永桥死后再现之谜，因为他相信我见到的那一幕是真实的，绝非幻觉。而在这之前，他老爱用幻觉去解释一些奇怪的现象，连董峰看见黑屋子里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他都认为是董峰在夜班疲劳后产生的幻觉。现在看来，黑屋子里有人出没的事也是真实的了。昨天夜里我们目睹了那个黑影，并且屋里的黑沙发有人坐过，放在沙发上的假发也被人动过，这都是事实。我还怀疑吴医生与这事儿有关，现在看来他昨夜根本不在这个城市。我对吴医生说，哎，不只是严永桥的出现没法解释，黑屋子里也确实有人出没。我就把昨夜黑屋子里的动静告诉了他，并且明确地表示，不知这事与死去的你病人善灵有没有关系。我之所以决定开诚布公，是因为相信吴医生和我和董峰一样，正受着这些怪异事件的围困。我们需要同心协力来对付这些莫名其妙的纠缠。说实话，我早就应该和吴医生一起来破解这疑团了，因为他同意我住到医院来，就是想让我协助他发现点什么。我怎么会怀疑到他的行踪呢？想来想去真是有点荒唐。怎么那个屋子里真的有人吗？吴医生的声音非常的震惊。啊，莫非这个医院里真的闹鬼吗？啊，我第一次看见吴医生这样的惊慌。我提醒他说，与善灵用过的假发留在那个屋里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死去的善灵留恋他住过的病房？不可能，不可能嘛！你相信鬼魂在现吗？这不可能的事吗？我点燃了一根香烟。吴医生伸手说：“哎，给我一次。”我略感意外地说：“你不是戒烟了吗？”啊，太烦了，太烦了。抽一支不爱死的。吴医生接过烟点燃，猛吸了几口，我们坐在客厅里顿时烟雾腾腾。吴医生喃喃地说，三零是个好姑娘啊，她不会回到这里来吓人的，是吗？啊，是吗？看来吴医生作为医生的理智也有点迷乱了。我半开玩笑的试探说，哼，吴医生，你曾经爱上过他吧？ 怎么会呢？ 吴医生盯着我认真地说，我只是很同情他罢了吧。 啊，那样年轻便精神分裂，怪可怜的嘛。我建议将黑屋子里的假发扔了，看看能否平静。吴医生开始表示同意，后来又说让他继续留在那儿吧，如果真有人在那里出没，我们也好继续观察，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他说今夜开始他就继续上夜班，他会在半夜过后常去那里看看的。走出了吴医生的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突然想起还没有把小亚来找他的事转告他，便反身回去。吴医生站在半开的门口，听了我的转告后说，唉，他是来叫我出诊，这个女人也有点神经兮兮的了，他说的话你别全当真。作为精神病医生，对人的行为包括语言都爱从精神现象的角度来加以审视，这也许是一种职业习惯，但是对正常人也这样审视是否合适呢？吴医生说对小亚的讲述不要全当真，使我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小亚讲什么了呢？无非是她丈夫夏雨的病情，这之中有些事确实很玄乎，但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的，因为小亚没必要编造她丈夫生病的经过。并且她说她丈夫精神受刺激的第一件事是收到了一包冥钱，上面写着一个叫卓然的名字。这事儿也许连医生听来也荒唐，但我知道这绝非编造，因为只有我知道卓然确有其人。尽管这个医学院的女生早在14年前就已经死去，但现在出现这个名字绝非巧合。我清楚地知道我遇上了一段真实的恐怖的经历，我必须面对它，直到一一解开这些谜团。首先我和吴医生董峰一起一连用了三个晚上去查看女病区最尽头的那间病房。我们想与这间长期闲置的黑屋子里的幽灵正面相遇，有了吴医生的参与，我们感到力量更大了一些。其中有一天晚上还有张江的加盟，这个在望远镜里爱上董峰的大学生充满了浪漫情怀。我们一起挤在值班室里，半是恐怖半是兴奋地聊天的时候，他对董峰时不时地深情一瞥，会使人回望见自己的初恋镜头。一连三个夜晚，黑屋子里悄无声息，什么也没有出现。第四个晚上，我决定休息一夜了。睡去后不久，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在住院楼入口处的石台阶上坐着，好像在等一个什么人。月光很好，树荫在通往住院楼的路上映出了满地黑白交错的暗影，看上去像一个棋盘。突然一个人在这个棋盘上走来，我看不清他的脸。他走到我的身边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肩膀上碰了一下，我回头再看，那个人已经进入病区了。在他的背影消失后的最后一瞬，我看到他的左手拎了一把黑雨伞。刚才碰着我的就是那个东西。这人是谁啊？严永桥。我紧张的要命，胸口一阵狂跳，便醒来了。 醒来后我想，这会不会是一种预兆呢？本来我不会对这种想法当真的，但是当我下了床，从窗帘缝中看见外面果然是满地的月光时，我吃惊了。我看了看表，夜里1:09，我决定到病区看一看。那个拎着黑雨伞的严永桥是否真的回到他的病房了呢？刚才在梦里是看见他走进病区了的。我轻手轻脚地进了南病区，走廊很长很黑，深处的一间病房透出光来，我的心砰砰直跳。从那灯光的位置看，正是严永桥曾经住过的那间病房。我知道那病房一直空着的，怎么会有灯光呢？难道刚才的梦是预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以便解开撞进我家的这个不速之客的真相。我鼓足勇气往前走，到达这间病房的时候，我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冷汗。我站在门口，从门上方那映着灯光的玻璃往里望。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